福利，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杨金波礼仪工作室的杨金波老师。杨老师您好，新年 好。 你好， 方明，你好，新年好。 嗯，今天是2018年的1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哈。 啊、 哦。嗯，应该是新年伊始，大家呢可能还沉浸在对新年的向往当中。不过说到职场啊，我们有一句话常讲嘛，叫做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这新年过没多久之后呢，就会到春节了。现在呢，也可以说我们已经沉浸在了过年的气氛当中了啊。 对。 那么春天呢即将走到我们的眼前，那我们这个工作是否也能迎来新一轮的春天呢？那新年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工作上的变动，比如说换工作岗位、跳槽，或者说重新开始一份新的工作。 嗯。 那求职这个事儿呢，我们要提前列入到计划当中。那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说说关于求职的一些话题啊。 行。据统计呢，大家换工作现在频率都比较高，但是最集中的时间段是年底年初这个阶段。我们今天在这说这件事儿，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早就开始在酝酿了， 嗯， 啊，也为此做了一些准备。我们呢就在你的工作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也给你做点提点醒。 对， 嗯， 对于中国人来讲呢，就是我们的新的一年呢更习惯于从农历的这个新年开始，过了春节之后的那一年。所以现在如果您打算啊、嗯、从农历新年换工作的话，那这个时候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需要提前准备了、 嗯、对。 那说到新的求职，从想到入手包括写、嗯、都有一系列的需要我们注意的事项、 嗯、 那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好，先从一个词开始，我们要写的是求职信而不是简历。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区，或者说一种表达上的一种片面，说我要找一份工作先投送一份简历，这个词呢不太准确，而且有这种想法有可能会误导我们。简历只是我们以往的一种经历的一种表达，而我们需要做的是求职。所以说先把这个大的前提我们定位，我们所投递出去的那份叫求职信， 嗯， 而不是所说的简历。 说到简历啊，就是给我感觉呢，假如说啊、 嗯、 某工作单位要求我写一份简历的话， 嗯， 我可能只会列出我从工作开始然后一直到新的工作岗位这些年都干了什么。 对 啊，但是求职信应该不太一样。 对，它包括的范围会更广一些。那么求职信当中应该是有一些基本的个人信息，当然现在很多简历上也把个人信息都包括进去了，但是如果从一个比较完整的、比较表达比较明确的方式来说，求职信上应该包括个人的全部需要提交的信息、个人的联系方式、我们所求职的职位以及个人的自我评价。 从这个角度来讲，简历只是求职信的一个附件。 啊、哦，简历只是求职信当中的一部分而已。 对，它只是一部分。 好，那具体说到求职信，我们应该怎么样写好求职信？该怎么写呢？ 求职信呢，个人信息部分不需要说啊，这个个人求职的职位也不需要多说，这些都必须是明确的，没有任何存在意义的地方。我想可能更多的是自我评价。作为用人单位、招聘单位，可能也在更多的关注这个人的自我评价是什么样。我想应该这个问题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招聘单位可能看你自我评价的方式，而并不在于你自我评价的结果。第二，他也会在乎一些你的结果。我们先说第一个，当你说你自己如何的优秀，多么的能干的时候，人家可能更多的是，哎，看到了这个人是否很谦虚，他的表达方式是否为大众所接受。比如说当我说我很优秀的时候，别人可能由此解读出，哎，这个人他不太谦虚啊，或者是自我认知有点一厢情愿，甚至有些自恋自负。可是我真的很优秀，那么这个话题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把它变成用实际的数字、实际的例子来提交，尽量少用一些形容词。 嗯，比如说？ 比如说，我曾经组织过一些什么样的团队活动？ 嗯， 啊，获得了什么样的奖励？ 要具体的， 要具体、 嗯、具体的人数啊，具体的什么奖项哈， 对、 嗯、 而不是说我很擅长组织，我个人有如何的优秀。比如说当我们说到我们个人的开发能力、创新能力有多么好的时候，那请用事实说话， 到底做了什么。 对啊、 嗯、 这时候我想把以往的一些经历当中引以自豪、引以骄傲的，而且有比较客观的评价结果的东西直接写上去 啊。那比如说对于一些新手来说啊，不是说跳槽的人来说、嗯、他可能工作经验没有那么丰富、 嗯、 他确实有这个能力，但是呢也确实可能目前还没有组织过什么活动，有什么像样的成绩拿出来，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这个也不要紧呢，实事求是。作为一个用人单位来说，他并不一定非得看你的成绩是多大， 嗯， 而在于你如何自我认知 啊、 哦。所以这是回到了我们要说的第二个问题，除了看你说话的方式，我们还会看你的具体的成绩。当你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应届大学生的时候，人家已经心里有了定位了。你即使在学校里面，你参加的社会活动，不管有多么的优秀，那只是在学生期间的一个社会实践而已，他并不会太在意这个结果。那就实事求是的说， 嗯， 我可能就是参加的活动并不多，但是我个人认为我比较擅长于什么，就是一定不能用那种美国人式的、西方人式的那种比较直白的自我标榜和自我夸奖，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所不太喜欢的一件事儿。 明白了，就是有我就拿具体实例来说，没有就是没有啊。 啊，对， 嗯，那如果说我应聘的是一家外企公司，招聘我的都是外国人，嗯、那我是不是可以用那种西方人比较喜欢的 啊，对， 直白的方式呢？ 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对这个单位的企业文化，要对他们的总体的运作方式，以及这个单位的性质，也先要有些了解。 嗯， 其实当我们说到跟西方人打交道的时候，最近几年受影响还是比较多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知道了，哎，这个我们中国人比较谦虚，可能在美国人看来是你不自信的表现。那面对这样的一些跨国公司啊、外国公司，或者是这个我们的老板、我们的上级是西方人的，可以适当的换个思路，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说话要有个准儿。我经常看到一些简历，那个说的话比较空，形容词用的比较大。 你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说 我有很强的管理能力，我对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游刃有余地去解决。 嗯， 我相信这句话有可能是真的，因为通过他通篇的简历来说有可能是真的，但是我们中国人还是不要这样说话为好。 是，我也有很强的管理能力，我可以把我们家的厨房管理的游刃有余。要说具体哈，管理什么啊？ 对，直接说事例，我想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 对，说到求职信这个事儿吧，有很多求职的人啊，特别是刚刚参与工作的朋友，可能会对这个呢既紧张，还有一部分呢可能会不太在意，会认为我学历高，我确实有能力，当然他确实可能也是有自己的能力啊。 嗯、对， 所以这个求职信对于我来说呢。嗯，写好写坏没有那么重要，但其实我觉得呢，不能这么想，因为毕竟这封求职信虽然是一些字儿，但是它是你与用人单位的第一次沟通。 对对、 嗯，所以不能轻视它。 没错，这虽然说也是一个双向选择，当我们个人的能力小、见识低、年纪轻、经验少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处于被选择的位置。当我们有一定的资历，有一定的业绩，有了一定的能力，我们可能选择别人的机会会偏多，这个很正常。但是有一条，它毕竟是一个双向的选择，所以说到底对这个事情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也是因为我们个人的情况完全可以不太一样。但是有一点，就是就像你说的，要很重视这份求职信，这是在我们正式见面之前，我一个双方的一个第一次的一个沟通。 嗯，杨老师，您应该也是参加过不少公司的这个面试活动哈。 对对。 作为面试官，您可能也是看过很多很多封的求职信，或者说简历吧， 嗯、 不同的简历、 嗯， 就是在这些文字当中啊，不管是手写的也好，还是这个敲打上去的也好， 嗯， 您能够看出来这个人在写这封求职信的时候，他到底有没有用心，有没有？仔细呢？ 能、no, ，当然能够看得出来。 能、 嗯，首先第一个看错别字，现在都是打印的、哦，但是打印的错别字也不少，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标签，就是一看这个人就知道他有点马马虎虎。是不是现在在微信上聊天，如果打字，是不是以不拘小节的用错别字作为一种时尚啊？ 也不是，因为是这种情况啊。有一种呢是网络用语，就他、 啊、网络用语我可以理解， 对，他故意就是把这样的字写成那样的字，比如说非常，很多人就觉得很幽默的写成灰常 啊，对 啊，这是一种， 这个可以理解。 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是输入法的时候呢，然后呢他确实就是写错了，后来也没有改就出去了。还有的呢是微信当中有这个语音变为文字，那他在识别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会把你这个语音呢听得不是那么准确，但是我们在发送之前呢又没有编辑，又没有重新的更改，所以有可能是错的。但是打印求职信不应该呀，那是你手打上去的呀。 你看有一个字现在出错率比较高、 嗯、 我甚至都觉得很多人就是不太在乎，就是这个在，下次你再来，这个在很明显是再见的在， 对啊，再次的在嘛。 啊、嗯，可是很多人就是写成在不在的在。我相信在我们上学校的上小学的时候，这个字是老师一定是教给我们， 对， 判别的很清楚。这跟的地的还不太一样，的地的有些人可能还真的 不太有点糊涂哈， 有点糊涂。但在这两个在，我相信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可以记得住、分得开的。可是现在我觉得很多人都不太在乎，以至于我都产生了一种感觉，是不是以不在乎做一种时尚啊？ 不在乎也得分是什么事儿吧，找工作这事儿我觉得 哎， 不能不在乎、 哎、对，这是我想说的、 嗯、 其实看一个求职信错别字的多少，文具组织的通顺不通顺，也可以看出这个人靠谱不靠谱，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个就是段落的组织，语言通顺不通顺，还真的有些人会不太在乎。如果他真的不太在乎自己找这份工作，我想这个不属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 嗯， 的确有许多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经历，各种各样的环境，他根本不想找工作， 或者说找不找无所谓，或者这个工作那个工作都无所谓。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个，我们假定的前提是都想认真的获得这个职位的话，那么这些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些事儿，每一个都应该去把它做到。 对，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提醒啊，新手职场人士啊，在写求职信的时候呢，也要拿出一种认真的态度，因为资深的面试官、资深的 HR， 他是能够从您打印出来的字里行间当中读出你是不是很在意这样一份工作，这是一种态度， 没错， 态度要好。 除了您刚才所说的这些错别字啊、段落的组织，我还有一个建议，有些人的字写得很漂亮。可是通过一个打字的方式出来显示不出来了， 那不如手写是吗？ 手写又显得不太正规、其实有些部分内容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手写。你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有些朋友我们不太了解，但是偶尔看到，哎呦，方便你的字写得真漂亮，我会对你肃然起敬，对你的崇拜之情犹如滔滔江海、 突然对我刮目相看了是吗？ 对，因为我们中国人相信这一点叫字如其人，所以说如果有些人的字写得比较漂亮，可以用一个手写签名，或者在打印出来的简历上面某一个空白处画龙点睛的加上几个手写字，我想这既是一种含蓄的自我表现，同时又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一个新颖的意思。 既然是画龙点睛，一定要点到为止哈， 点到为止 也不能过哈。 对。 好，我们算是把这封求职信啊完成了。那完成之后呢，下一步就应该进入到怎么交给人家呀？ 对，投递简历。 投递简历。那我们就来说说投递简历 啊。现在的职场人士相对来说，当我们换下一个职位的时候，都是有针对性的。我已经工作过一段时间了，我知道我的下一份工作怎么样才能够获得提高，因此我已经瞄好了一些地方。所以说呢，像以前那样的海投式的投递简历的并不算太多了。什么叫海投啊？就是我想找份工作，我把所有的类似的单位 全投一遍， 全都投一遍 就碰上哪个是哪个，是吧？ 这种方式可能不得已而为之的时候可以这么做，但是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些目标有针对性的选择几个。你去海投100个，还不如认认真真的去整理3个你所比较了解的啊，你所中意的这么一个单位，而且你的这个投递的对象也就自然而然的会进入你的视线当中。所以说投递第一个先要知道到底投递给谁，如果我们不知道，那当然就是 HR 负责人，就是人力资源的负责部门。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毕竟还在乎一个人情，如果有条件能够打听到这个人力资源部门的主管是谁，然后有针对性的把这份简历直接用特快专递也好，普通的邮寄也好，或者直接塞到公司的报箱里都可以，针对某一个人，这个人会对这份求职信引起特别的重视。 一般现在我们投递求职信都会采取邮箱的方式。 你是说电子邮件是吧？ 对，采取电子邮件的方式。 对，我说的那一种呢，第一种就是真的投递的。如果是有些电子邮件是我们获取的信息，或者说是公开的，这个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方式。那么我们先说纸质的。当我们是纸质的投递的时候，我们就有刚才说的那个机会，把字写得工工整整啊。如果是大部分是打字的话，找某一个地方写上自己的名字，或者写一段自己认为比较能够励志的一段话，或者表决心的一段话，然后当别人一拆信封，哎，觉得这个不错。如果是用电子邮件投递，这里面就要有一个基本的礼仪，就是 怎么发邮件，邮件地址也就有了。在以往啊，我自己单位也收到别人给我发来的一些求职信，我把它叫做求职信，其实很多的人的做法并不太让我满意。可能很多人向我来求职，但是他甚至都懒得在电子邮件里面来称呼一下，也不署名，没有抬头，没有结尾，只是一个附件。这个附件整个我收到的邮件就是一个区别针，然后我打开他的这个那个区别针里面就是一份简历了，这个简历里面也没有过多的就是想要表达出求职的愿望。我可以理解他并不一定知道我想招聘哪个职位，他可以是空白的，但是不能表现出不渴望，而就是很麻木或者很随便。这种情况即使我想招这么一个人，我都会对这份简历就是感到不满意。你更不用说很多招不招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意向。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投递到邮件当中啊，可能有很多人呢确实投的比较多了，就是比较麻木了，但是我觉得即便是这样的话呢，哪怕你的这个求职信啊投给很多家公司是千篇一律的，但是也要拿出一点诚意来。 对， 哎，所谓的这个诚意，哪怕就是你开头有一个什么样的称呼，即便你不知道对方姓什么叫什么，有那么几个字，比如说尊敬的什么什么， 对， 哎，结尾有个什么谢谢您之类的，我觉得马上的感觉就是不一样，至少它让人看起来是有温度的。 没错没错，甚至很多人来向我来求职用的是网络的方式，就是甚至都不告诉我他的名字，当然有些不太方便，那其实说明白了会更好。比如说我曾经收到这么一份所谓的简历，他说杨老师，这个我是某大型国企的一个什么经理，我想到你那儿工作，可不可以？这个吧还算是比较中肯哈， 还有点客气 啊，有点客气 在里面啊， 但是有点我觉得这是沟通不太到位。你不留下你的名字，不留下你的号码，只能等我用邮件的方式给他回去。我总觉得吧，要真正表现出诚意来，完全可以说一句请理解或者请原谅，我现在还不太适合把我的名字和我的公司来告诉你，但是我本人是比较适合或者很想找这份工作的，如果你对我的这个经历感兴趣，我进一步再提供。你看这句话这个沟通就到位了。 要不然光看前面那几行字我觉得就是特别突兀哈，就别说是您了，我刚才听您说完之后我都觉得这是什么情况。 对呀，很多人都是这样。包括我再说个题外话，有些时候我出去上课，我会比较耐心的来解答学员单独私底下给我问的问题，但是有些给我发的邮件就是他不写自己的名字啊，甚至对自己的一些什么东西都懒得提，上来直接就来问问题。沟通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不管是在这讲的求职面试的礼仪，或者我们以往讲过的在职场当中的一些生存技巧，永远离不开两个字，就是沟通。什么叫沟通呢？两个人之间离着一定的距离，我们是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意识连到一起，那就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挖一条沟，两个人思绪通起来了。所以不管有多么高的能力，多么到位的礼仪，永远离不开沟通二字。 那么作为求职人员啊，到底该如何和用人单位和招聘单位沟通，我们在下一节的时候呢将继续和杨老师探讨这个话题。稍后呢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一会儿见。Love.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1917年，动画大师迪士尼有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在美国中西部的两个城市之间做销售。那一年他15岁。 畅销书《哈利波特》被翻译成73种语言，所有版本的总销售量超过4.5亿本。他的作者 J.K. 罗琳第一份工作是一名普通的秘书。 曹德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集团创始人。14岁退学后，第一份工作是给生产队放牛。 马化腾，腾讯公司主要创办人之一。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公司做程序员。 我们说不清楚第一份工作和他们的成功之间有哪些必然联系，但是要想成功，您总得有第一份工作。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职场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杨金波礼仪工作室的杨金波老师。杨老师您好。 你好方明。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主要是跟大家聊聊求职啊。新年伊始，很多朋友呢会到职场上重新为自己的工作呢做一份规划。那第一节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了求职信，求职信该如何投递，该如何写，这都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拿出诚意和态度来。那么写好了求职信，投递完了求职信，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呢，就要和用人单位和招聘单位沟通了。那到底怎么沟通呢？ 好，很多人都会问，哎呦，我应该怎么做让别人能够理解我，我做什么样的礼仪才更加到位。借着这个话题我多说几句，刚才上一节的结束部分我说了，沟通就是在两个人之间挖一条沟，两个人的思想意识就沟通起来的。其实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成功于沟通，失败于不沟通。 很多职场新人啊，就对于在职场工作就是特别怵的一点啊，或者说担心的一点，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和人沟通。 所谓的沟通就是让别人知道我们的想法，你既然很想获得这份工作，那就表现得热诚一点，表现得积极主动一点，而不要过分的麻木，不要过分的被动。当我们的求职信通过某种方式寄出去之后呢，我们会首先获得招聘单位对我们的反馈，不管是电子邮件的还是邮寄的方式的，这个时候我们所留下的电话几乎成了我们唯一的一种沟通方式。有些人会说他们会通过邮件来发给我，但是电话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持沟通。很多人有个习惯就是不接陌生电话，方面你有这个习惯吗？ 有啊，因为就是什么买房的卖房的就是 女孩子对这个她的防范心理比较多一些， 对， 可能会有这样的。那当你寄出了这个简历之后，一定要注意这个电话都要接听，而且注意接听电话的礼貌性。有些时候啊，我会经常在工作当中接到一些别人的电话，但是我并不一定就是他们的选择，不管是作为一个讲师，作为一个合作伙伴。但是呢，不管是不是我的硬性条件符合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但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些人还是做了一些改变的，就是说本来我不行，你这个不合适，我想，但是根据你沟通的方式，我愿意改变我一下我自己的原来的定位和设定，哎，请你来帮我们做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工作，这其实就是一种沟通的力量。 哦，哎，不过说到沟通这事儿吧，我觉得相对于两个人面对面的沟通，那文字上的沟通应该更简单才是。 哎呦，也别这么说。 我们很多人可能不太擅长与文字沟通，有些时候文字上的沟通可能导致的误解，导致的不理解可能还真的太多。 我明白了，就是也许有的时候那个用词不够准，会让对方误解你本来的意思。 没错， 可能你不是表达的这个意思，但是因为中国的这个语言文化非常的复杂非常丰富哈，一个词它有多种表示，所以有可能会让对方误解。因此我们在准备跟用人单位递交求职信的时候，因为这一方面属于文字上的沟通，这个要很重要，所以有些用词要推敲的更准确一些。 你说到这个文字上的沟通啊，我也想趁这个机会多说几句。前几天我女儿，我狠狠地表扬了她一把。 哦，表扬了一把是吧？什么事？ 因为她在单位里面遇到了一些困难，她跟她的主管要一个沟通，没想到她真的在打草稿。当然，当时她的主管不在北京，她需要用短信、用微信的方式来，她的真的认真打了个草稿给我来看，而且当他准备按发送键的时候，他又认真的给我来商量某一个措辞。其实这种态度还真的值得称赞。现在的年轻朋友可能会没有意识到文字本身给别人留下的印象的那种力量。你比如说，当我们一个求职信随便发出去了，人家再给我们回过来之后，我们的回去客气不对等，人家是客客气气来的，而我们回过去的词很麻木或者很无所谓，这就不可以了。好了，那回到我们接下来要说这个重点，就是如何跟用人单位跟我们的联系在这方面进行一个良好的沟通。第一，当我们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一定要精神饱满，一定要用词严谨，一定要客气，一定要积极主动。如果真的我们在当时接听的状态不合适，客客气气的跟人家说一句，说对不起，我现在不方便，或者我信号不好，我过一会儿打给你可以不可以，要表现出这种观点，而不是信号不好就任他去，啊，解释一句，我现在正在开车，现在不方便，公共汽车里面或者我的地铁里面，我这个状态信号不好，我一会儿再给你，要不发短信，要不发微信，要不就是回一个邮件，这种方式要表现出认真的来。第二个呢，在跟用人单位沟通的时候，说话就是要尽量要靠谱。当别人说你对这个事儿你怎么看，或者说你是以前做过几份工作的时候，说起话来要有根有据，因为这是我们跟用人单位的第二次接触。您刚才说的第一次就是人家看我们的求职信，而现在第二次我们有声音上的沟通了，那么这时候说话用词，说话的语气语调，千万不要表现出那种痞或者是满不在乎， 不屑哈， 不屑，这个都可能给自己的这个接下来这个有可能有的这么个机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好，这是接电话。那么如果说是我们是要回复一份邮件，也要注意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的，要学会沟通上的一些用词。比如说给别人发一个邮件是前代称呼后代署名，那么当我们接到别人的邮件我们需要回复的时候，第一句话一定是带上实实在在的称呼，接下来一定要对别人的回复表示感谢，另外表现出自己对这个机会的珍惜，而不是只能是就事论事。在我20多年之前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有一件事我当时做的真的不太够，就觉得商务沟通嘛，我跟外国人之间，而且我们当时用的叫 telex 叫电传，是真的惜字如金，我们可能直接是说关于什么事直接怎么样，我的领导一定会给我改，就是你的什么邮件收到了谢谢，他这个谢谢是一定是要加上去的。其实这是一种 最常见的商务沟通。所以我们收到对方的邮件之后，表明白对这个东西的，对别人回复的谢谢和对机会的珍惜，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谈事儿。然后这篇邮件的结尾一定是再加一个谢谢，这是商务沟通当中必不可少的，然后再郑重地署上自己的名字。我想这是一种对别人的一种基本的尊重，也是沟通的一种基本的方式。 还有就是刚才您提到的电话沟通哈，我就是有一种感觉，如果是很资深的 HR 在给你打电话询问关于求职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多数会是在听， 哎， 他不是说他没话跟你说，他就是在听，在听你的感觉， 嗯， 因为他们都是江湖上的老油条了。 没错，他们不管是面对面的识人和听声音识人， 对， 其实都有一定的经验。 他是有目的的。 他是有目的的，而且有许多时候，人家可能并不在乎我们说的答案，而是在于我们怎么说。 对， 等讲到了面试的时候，我们会专门强调这一点，并不在于说你35、36、25、26有多大的区别，而在于你如何来回答这件事儿。那么电话里的声音也是一样。 好，那说到这一部分呢，估计人家给你打电话了之后呢，如果有意的话，可能就会在电话里面相邀啊，见个面呢，看看，聊一聊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当我们表现出足够的客气之后，接下来就是坦诚，对方对跟我们约定的时间我们可能很方便，那一定要十分愉快地接受这个时间上的安排，而且问得要清楚一些，不能够你们单位在哪儿啊，啊，或者说你们那是什么地方啊，这样的轻松随便的话还是尽量不要说。 那怎么问呢？ 哎，我可以知道您那个公司在什么位置吗？啊，我怎么才能够到达那个指定位置？或者说，我可以收到一份您那个具体的地址的名字吗？我可以导航过去，是用这种方式，而不是这样直接用那种方案，直接就问 怎么走啊？ 啊，对啊，怎么走啊？或者有些时候，刚才我们没提到的，拿起电话，很多人的习惯，你是谁啊？你谁啊？这些习惯有可能，如果要是说，用人单位有足够多的人选择，一听这俩字儿， 肯定会选择那个先说您好的。 对呀，你可能电话就挂了，根本就不愿意再废话了，所以客客气气的告诉他，哎，我想问清楚了，怎么可以去？时间一定要问清楚了，地点一定要问清楚了，然后再来进一步确定。当然，可能那个时间点我们并不合适。不用诚惶诚恐，大大方方地说，我可能那个时间有什么问题。如果你的话到位，别人对你有了一定的兴趣，不大会因为你的时间不太方便而就取消了这次机会。 嗯，有的时候吧，有一些职场的新人啊，就是找工作，总会表现出一种您刚才所说的诚惶诚恐，总觉得我求职就是我求着别人，我觉得这个心态不是很对的，虽然是求职，但是不是求着别人哈着别人。 对， 在职场上，不管我们是新人与否，都应该表现出一种不卑不亢。 不卑不亢，适当的坦然一些。当我们过分的那个求着喝着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给对方留下一个不太好的印象。他可能会觉得，哎，你很在乎这个工作，可是将来你要是。你在常态上就是这样说话来进行商务，那很明显这是不合适的。 而且即便是他用了你，他可能也不会太在乎你。 对， 好了，说完了如何和招聘单位沟通这部分之后呢，我们就应该基本上准备到面试这一关了啊。 对， 面试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面试之前我们要做很多准备。那么有哪些准备呢？ 我们需要首先要给面试有一个基本的定位，面试一定是在我们的硬性条件过关了的情况下，人家对我们的软实力要有一个评判。你的学历、你的工作经历，这些都可以了。那接下来，所谓的软实力，如果要总结，就是俩字儿：舒服。你是否让我觉得很舒服？你是否让别人觉得将来你堪当此任？你是否是能够让别人一看就你这个人很容易相处？因此所有的准备 都围绕着舒服啊、体面呐、啊，这么一个方位来进行。因此，要做的准备呢，我们一项项来看。 好， 先说第一个，一旦我们的求职的单位给了我们联系，接下来先要把这个单位的企业文化做一个全面彻底的了解。以前可能是大略性的，这个很正常，但是一旦人家有了一个回复，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单位的企业文化。大学里面有一段话，就是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在最后一句话就是在于真于至善，就是我就是追求完美。如果这个单位的企业文化是这样，那我们自己那种相对来说比较超然的不拘小节的这种做派一定不会被认可。如果这个单位里面就追求创新的，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有多强的这种循规蹈矩的能力，这个也不是一个首选，不是人家的首选，所以一定要对企业文化有一个明确的研究解读，而且要跟自己适当的挂上号。你这个企业文化这部分说的，你就是要讲究创新，那我就要准备我是如何创新的。你比如说另外某家汽车公司，它的最根本的品牌就是俩字，优质。为了这个优质，我自己怎么让除了这个生产线上管理方式上优质，我人是如何优质的。这时候就要摆摆自己的其他的在应聘书里面所没有提到的一些其他的能够证明你优质的东西。总之要符合他的企业文化。 嗯，这部分提前都是要做功课的哈，要 做 深入的了解。 对， 哪怕你就是去应聘一个什么餐馆的服务员的工作，你要知道他们家招牌菜和那不知道他们家招牌菜的肯定不一样，肯定是会加分的。 对呀、啊啊， 这就是用心和不用心，就能够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能够看出你对于这份工作的这种诚意。 你刚才用的加分这个词很准确，并不是说因为这个怎么样你就决定了人家录取不录取。 嗯， 但是加分，人们的感觉可能都是通过不断的加分减分来形成一种结论。 其实这些都是态度， 都是态度， 对于企业文化了解的态度、 嗯、 对于你所要应聘的这个职位的了解，都是一种态度啊。 对， 这是第一个注意事项。那第二呢、 嗯、第二就是对应聘职位应聘岗位的一个了解。我们可以是没有工作经验的人，我特别再提醒一下大学生们、应届毕业生们，你没有工作经验一定不要表现出诚惶诚恐，哎呦我没有经验。其实很多单位就是要招没有工作经验的人，因为你的这个从零开始会使得企业对我们的管理要求很容易得到落实，因为你是一张白纸。相反，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的人，他未必就能很适应这种企业的文化。所以说当我们应聘这个职位的时候，大大方方的说明我为什么要应聘这个岗位或者那个职位，这个职位要求我去做什么样的工作，需要我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需要我去在工作当中做出格外的学习。那么这些东西呢，都要给自己提供一个比较顺畅的一种解答方式。说到你这个应聘的是产品管理、质量管理啊，或者说你是一个这个包装检验，或者说车间主任，像每种岗位，既然你应聘这个职位，就对他一定有所了解。 嗯， 我也真的见到过，人家到这儿来了问，你理解你应聘的这个职位是什么吗？大哥，知道，产品经理啊，这是管什么的？不知道， 都不知道自己来干什么是吗？ 其实呢，可以不知道， 嗯， 但是要做过一些准备，而且应答不能这么应答。我也再次提醒，就是我们年轻的朋友，抓住每一次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机会的这种面试和说话的机会。你既然人家问到了说你这个位置是干什么，不知道可以说出来，但是你可以说一句， 虽然是我并不知道您这个岗位的定义是什么，但是产品经理无非是对产品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合格啊，或者是产品的包装啊，或者质量有些基本的把握。而在这方面，我会利用我哪方面哪方面的知识来把这个位置给它做好。从一句简单的不知道可以都说这么些话来。 嗯，可能有些岗位确实我们不是很清楚它具体到细节是做什么的哈，但是我觉得即便是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也应该有一些自己的态度，自己的看法，就是我虽然不知道您这个岗位具体会要求我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我能做什么。 对对对， 哪怕你说错了没有关系，至少人家会认为啊、哦，你是在考虑这个问题了，而不是就这么来了，是吧？ 我特别提倡年轻人有些时候可以把这句话当成一种工作上的一种信条。我不会，但不要紧，我会学。这句话是一个多好的一个表态。谁能够把所有的应用的一个新东西全都给一下子就会？你不同的公司同一个岗位，它的职责也是不一样的。我们都有自己不知道的地方，但是我的心态摆在这儿，不会不要紧，我可以去学呀。我想我可能更在乎的是你的说话方式，而并不在于你说话的结果。很多人更多的看重的是硬性啊，这方面的知识你要应该有，你应该有这个证书，你应该有这样的资历。其实这些还不如你反过来表一个态。我对这方面并不算太了解，但是我愿意去学。甚至如果你要对这个工作有足够的认识、兴趣，或者说你对他那种渴望，完全可以给自己定一个时间表。比如说关于这个 HR 这个岗位，我并不算太了解这个公司对它的这个定位是什么，但是我想一个月之内我完全可以了解，甚至我也可以胜任。这是一种表态。当我们跟别人进行沟通的时候，人家可能并不在于我们的结果，而在于我们的说话方式，我们的心态。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面试这个环节，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在伴随着同一个概念。我们在跟用人单位进行沟通的时候，人家可能并不算太在乎我们的结果是什么，而在于我们如何来说话，我们如何办事。 这就是经常在面试的时候，很多考官他可能不说什么话，他就一味的听你在说。 对， 在听的过程当中他已经心中有数了。 对，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杨吉波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一聊有关求职和面试的一些话题。明天再见，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专题节目。